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6集，会面。下午五点，展览结束，江院长跟周博士等在出口，等人差不多散尽了，秦冉这五个人才出来。江院长还没有问一句情况，身侧不远处响起了一道叫他的声音。江院长偏头一眼，正是死对头 A 大物理学院的葛院长。 你们京大不是没有名额吗？竟然还让四个大一的来参加这峰会啊。 葛院长昨天开会就看到江院长了，只是他今天才看到名单。 在这种比赛上，你们也…… 两个学校明争暗斗积怨已久，但到了这种国际上的比赛，他们就处于同一防线。葛院长看着秦冉那五个人，想想还是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只是用力扯了一下嘴角。 今天评委团有没有来看你们的项目啊？ 楚恒摇头，他语气挺尊敬的，只是容色一如既往的有些高冷。 没有。 我就知道。 葛院长摇头。这些评委团会看一些重点队伍，基本上最先看过的展览队伍能进前二十。江院长几个月前就抱着秦冉他们队伍能进前四十的想法，眼下听到这一句，他心里也略微有些失望，但只一秒就消失。毕竟这次秦冉来参加决赛还是他那个神秘的老师安排的，不然京大连这个机会都没有。秦冉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等他的秦汉秋一行人，他拿好外套跟江院长一行人打了个招呼就直接离开，模样挺淡定的，完全没有其他队伍的紧张感。 他这是要单独去哪儿啊？ 葛院长看了江院长一眼皱眉道。 这里你也让他乱跑？ 江院长想了想， 好像是去看他叔叔吧，他叔叔在 M 州拍戏。 葛院长心想， 崩溃还没完，不要太嚣张。 这边秦冉已经走到了秦汉秋身边，慢吞吞地唤道，爸。 哎，小程呢？ 秦汉秋往他后面看了看，没有看到程俊。秦冉打了个哈欠，语气漫不经心的， 今天有点事。 哦，这样啊。 秦汉秋点点头，然后侧身给他介绍身边的唐军。 啊，冉冉，这是舅爹，今天特地来看你的。 秦冉收回目光，他随意地看向唐军，很礼貌地点点头，顺便打了个招呼。你好。至于舅爹，他没有叫，他表现有点冷淡，这一点秦汉秋也提前跟唐军说过，唐军也不在意，他只是在观察秦冉。能在 M 州物理研究院这边参加峰会，这孩子果然跟陆家形容的那样，在物理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。他早在电视节目上看过秦冉，秦冉本人比视频上的更为锋锐，不像是小地方出来的人，实在出乎唐军的意料。 我们先去找你叔叔。 秦汉秋特地没有提前去看秦修晨，这两天逛了一下 M 州，买了不少东西，就等着秦冉有时间一起去找秦修晨。行。秦冉穿好外套，他不紧不慢地开口，一行人往外面的停车场走。刚走没几步，大门内忽然出现了一行人，正是劳恩跟米罗。 秦冉同学，你等等。 秦冉停下来，他往回走了两步，眯眼看着两个人。秦汉秋跟唐军一行人停在几步远的地方。这两个物理界的超级大神，照秦冉是询问上次 50% 以上转化率的问题。 不过周围还有记者在等劳恩，他们三个人也没有聊多久。秦冉拉了拉衣领，继续转身走到秦汉秋身边。秦汉秋看了一眼劳恩那两人，自然认出来其中一个正是之前在赛场入口处被一行记者包围的人。 刚刚那个人是谁啊？ M 州研究院的院长。秦冉语气淡淡的。秦汉秋点点头表示了解。身侧的唐军跟老李都挺诧异的。M 州总就那么些个势力，除了站在金字塔尖的马斯家族那三个势力，第二阶梯就是被几大势力罩着的研究院、家族协会等势力。唐军是黑客联盟会长这件事，唐家人知道的少。除去这一点，唐家在 M 州也不过是这第二梯队。老李看着秦冉，神色也渐渐严肃起来，略微收起了对秦家后代的轻视。 研究院院长？ 秦管家一顿。 大小姐，他找您干嘛？ 秦冉停在车边，他捏着指骨，听到秦管家的话，略微偏了偏头。找我问个实验。这些物理实验在场没有其他人懂，一行人在路边等老李去开车。研究院今天聚集了物理界的顶尖研究员，周围都被清场了。不远处，一辆警车朝这个方向开过来。唐军正跟秦汉秋说着话，看到那警车，他收回目光，对秦汉秋说道： 那是国际刑警的车，别看那边，等他们先走。 秦管家早就听闻 M 州势力不好惹，听说程家的人刚到 M 州就失踪了，闻言，连忙带着秦玲往里面又走了几步。老李显然也看到了那辆黑车，把车停在了最边缘。这种事在 M 州很常见，马修不像其他人，不会乱开战。老李倒是淡定，看到秦管家带着秦玲往后缩，他不由收回目光，继续看着那辆车。没想到，那辆车越近就越慢。老李降下车窗，他看了唐军一眼，刚想说他们是不是找你的，车子就停在了他的隔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